啊，高考英语二次机考 哦， 已经可以查分了。 对对对对，现在机考是全 年三十号查， 分几次考 啊啊， 就是说你取一次你觉得最理想的分最高的 哦。哎呀，没有这么考过啊，所以不太懂。 我也 哎呀，我年龄还没有到这个考试的时间啊。 那你 没有 办法，我感 觉哎，这个、啊、当然说到这个成绩是三月三十号以后就可以查了啊。 是是是， 那我们就说，突然想到大家在学习英语的或者学习外语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 你是咨询我吗？ 来，有 我是外语十二级。 对，磊哥，外语十二级，来， 我就告诉你， 你说说。 今天早上起了，我为了查惠特尼·休斯顿的一首歌曲，结果我查不出来，我就不告诉你原因。 对，因为不会拼是吧？你知道，你刚才你看，你本身你肯定拼不对啊！你叫人什么？惠基尼、 惠特尼 哦， 休斯顿。 你想啊，惠特尼·休斯顿，你这都拼不出来吗？ 我会打 英文、啊。你现在拼一下，你现在拼一下，你想惠特尼。休斯顿，你想怎么拼？ 休斯顿 啊，怎么拼？ 不会。 H 开头吧 ？H 开头啊？ 还等你？还有？ 咱俩别的现场演出了， 来， 简称现演了。 现场演出好。那个各位啊，说一说，这个您在学英文的过程、学外文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过什么让您难忘的经历？ 哎，是是是，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当然不仅仅是刚才大帅说的是，不仅仅是英文了哈。 啊，对对对， 什么日文呐、啊、 俄 文 呐、法文呐、 西班牙语文呐、 啊。哎呀， 我告诉你，你知道还有一个。 新了，罗布拉斯拉，你看咱这舌头， 你能发小舌音呐、啊？ 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是大舌头， 你不是很正常啊？ 你别了，喷我一脸了。我告诉你，还有一种小语种，当年我差点考。 哦，什么？ 斯瓦西里语，你听说过吗？ 斯瓦西里语就是那种， 哎呦我的妈呀，我这就是非洲某国家 哦 用的官方的语言， 哎呦呦呦 啊！我当时就想， 应该学特别大， 成为一个外交官， 哎呦 啊，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哎，了不起。 后来我当时分不够，你知道吗？ 你来学斯瓦西里语的分都不够啊！来说一说啊，说一说，各位今天早晨啊，咱们说一说您和外语学习的那些难忘的经历， 是 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北京市蔬菜鸡蛋价格即将回落 啊，还有时隔145天北京城迎来了有效降水，本周有望入春了啊。 还有呢，有一种光叫做 奥斯卡影片。 是的，这么着帅，赶紧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那天不是说了吗，好多听众朋友其实不知道咱们的参与互动方式。 哎，对，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才能够跟我们一起聊着天呢？您就是添加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怎么添加呢？你打开微信，然后呢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点加号，然后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呢有一个，再往下看最底下有个公众号， 公众号、 你点公众号里边然后搜索 什么 北京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 就可以找到我们 的，不是别 的 广播。 哎，对，你搜出来好多广播哈， 就选哪个呀？ 北京文艺广播。 哦，文艺广播。 哎，对， 没有假冒咱们的。 对，没有。 哦，好， 选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跟我们聊了。如果您看你聊了半天我们不理你啊，那可能你加了个错的，没有，开玩笑啊。您只要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得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详细内容。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我们来关注一组这个生活资讯啊。北京市蔬菜价格，蔬菜鸡蛋价格将会回落。随着气温渐渐的变暖了，北京市的蔬菜啊鸡蛋的价格预计将会持续下降。日前北京市发改委通报近期肉蛋菜等农副产品的价格走势，蔬菜鸡蛋等多项产品价格预计都将会有小幅下降，猪肉价格也将会持续低位。那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数据，今年2月份北京的 CPI 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 环比上涨了 1.4%， 同比上涨 2.9%， 然后呢农副产品价格整体呈季节性上涨态势。今年春节过后呢，北京市的肉蛋菜价格普遍有所回落，各类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持续两周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那根据市发改委日前的价格通报，近期随着天气转暖，蔬菜进入产地轮换期，上市量季节性增加，还有批发价格还将会小幅下降，猪肉价格止跌企稳，然后鸡蛋价格持续回落，粮油批发价格是以稳为主。 是，你看看你刚才说的这个肉蛋菜啊，这个价格将继续的下降，是不是？哎呦，我就最关心前两个， 哎呀，好， 肉和蛋，你知道吗？炖五花肉，然后里边再 放鸡蛋，哎呦，你这个吃法哦，五花肉里边炖鸡蛋， 哎呀，就那个肉的这个香啊和油啊，就全浸在鸡蛋里了。 哎呦， 你知道，我为了健康，我只吃鸡蛋。 低头看看，能看到你的脚尖吗？ 我看到肚子了。哎呀妈呀！哎，说了这么多，那肯定接下来咱们得关注一下身体健康。 这个吃法真的很容易吃出脂肪肝，我觉得 是吧？ 嗯， 北京市卫计委啊，调查了一下60到69岁的居民，脂肪肝检出率特别高。 嗯， 怎么回事呢？昨天是全国爱肝日。 哎， 根据北京市卫计委最新一期的健康播报公布，北京市居民脂肪肝体检情况数据显示，北京市居民脂肪肝检出率排在了全市健康体检异常指标检出率的前十啊。那么其中呢，我们男性脂肪肝检出率排第三位，检出率是 27.3%、女性的脂肪肝呢检出率排第七，检出率是 15.1%、在60到69岁年龄组呢，脂肪肝检出率呢达到了 32.8%、专家就分析啊，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呢当中 80.7% 是身体超重或者是肥胖的，那么这类人群呢，摄入高热量、高碳水化合物、高脂肪，也就是简称三高食物，而且缺乏体育锻炼，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重要发病的因素。那么生活方式干预是预防和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重要措施之一，也就是说咱们需要调节饮食结构，适量的增加运动，就可以降低炎症的反应，氧化应激，以及改善脂肪酸代谢和减少脂肪肝。 反正我是每年去体检的时候都会，好像很多人都会多少有点脂肪肝， 你不就是那个 我有点 初级是不是那 初还初级还是脂肪肝还要考级是吧？ 不是 还有专业八级吗？ 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中级和初级吗？就是 叫这个名字吗？ 那就是中 级。脂肪肝还分级 分， 然后 你还有重度呢。 哎呦哦，轻度吧？ 哦，对，轻度。 哎呀，磊磊，哎呀，倒着给倒出来了， 不容易，不容易。 对，还初级脂肪。好，接下来看一下啊，其实那个不光成年人有脂肪肝的问题，但春天的时候，儿童呼吸道疾病也是高发的啊。 哎呦， 医生来告诉你怎么防治，跟大家说一下医生的几个建议。第一，勤洗手，家中要做好清洁工作，保持通风。那但在开花授粉主要时间段，鼻炎和哮喘儿童居家最好减少开窗，避免接触这个致敏源啊。另外一个就是注意咳嗽打喷嚏时候的卫生，家长有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咳嗽和打喷嚏的时候要用纸巾或者是手帕捂住口， 对， 避开直接对着孩子喷啊。另外如果您实在是避不开了，手上又没有纸巾，用衣服捂，就是用袖子堵 一下， 哎，喷在衣服上啊。那在护理孩子以及和孩子玩耍的时候，请主动戴上口罩。 对，还有另外两点，分别是咱们一定要减少接触病源，家长呢应该尽量的少带孩子前往人多呀、空气流通不好的公共场所，避免交叉感染。那么另外，咱们家里孩子的像衣服、被单一定要勤洗， 哎， 洗了之后呢，一定要在太阳下暴晒。那么家里边建议不要用或少用像地毯呀、皮毛制品的一些装饰物，少给孩子买毛绒玩具，尤其是女孩子啊，就喜欢那个。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家里有宠物的，是吧？反复咳嗽，您一直不好的，还应该注意减少和宠物的接触和玩耍，尤其是在北方的城市，我觉得是这样啊。 是为什么？ 就干燥嘛。 哦， 干燥嘛， 哦， 哎，但是南方容易滋生细菌呢， 是吧？这，你这么一说的话，这就不分南方北方了，好吧？ 能得跟扯平了， 对。好，接下来再说一说，就是引出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啊。 好， 上周六，北京市第二次高考英语听力机考举行，那3.6万余名考生参加考试， 考生3月30号可以网上查询本次机考的成绩。今年起呢，高考英语听力考试分值是30分，采用计算机化考试，与统考笔试是分离的，一年两次考试，取听力最高成绩与笔试成绩一同组成英语科目成绩计入高考总分，与上次高考的难度基本持平啊，这是在难度方面。据了解说，这个考题当中出现了不少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话题，比如说博物馆展览、订外卖、给朋友订礼物等等，这些真正日常能用起来的英语， 呀， 是不是 我都不会说？ 不再是那些Fine, thank you 啊，那个 那都是最。那都是我告诉你，现在小学都不学 fine 三个，那都是幼儿园学的 哦，是吗？ 那小学都已经上了一定层次了， 那我的英语水平又降了。 对，哎，我突然想起来，如果收音机前正好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外国朋友， 哎呦， 可以说说学习中文对他们也是外语啊。 我那这个就难了，我觉得 是吧？ 能听懂我们节目的外国人， 那中文肯定特溜。 对，就我们里边说的有些梗，我们自己都听不懂。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今天要不要送给什么英文歌什么之类的？ 有， 好吧， 有 来听一听啊。 这首啊，反正这节奏啊，你一听就挺奇怪，但这歌您肯定特熟， 是吗？ 啊， 来我听听。 My heart will go on 嘛。 高磊，我想问你，你从哪儿给我找出来了这么一首歌？ 特别带劲吧？大早上起来一听， 带什么劲呢、啊？本来那么抒情的一首歌，是不是？ 那还有， 我都已经忘了原调是什么了，我都一直在想， 原调就是这个调啊，原唱也是他呀 ，Love You， Celine Dion 都是他。 但是 就是改成电音版，你告诉我不与时俱进，你又 out 了。是， 我真想 来，我拽你一把。 哎，我真想把你给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来，接下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好， 今天早上大家咱们说一说各位你们学习外语的一些经历啊和一些故事。比如说旁观者就说了啊，我的外语啊那就不用说了啊。我想说的是我儿子 怎么了？ 他小的时候啊，我就给他报了不少外语班。自从他上了学以后，就一直到高中毕业，他的口语一直没问题 啊， 但是他的笔试成绩却是一直不好。 为什么呀？ 不少老师都叫他外国文盲，只会说不会写。哎，这个我觉得也是个 会说不会写， 这我觉得也是个能力 很好。 对，那他说就 他说就是语感，就是他能够大胆的说出来，但是他写不行，也就是说他的词汇和基础的语法不行。你看 他就没可能他不记单词，就跟咱现在有些人就是你肯定说话你都会说，但是有些东西你就不会写。对吧？就是说，表表面， 表表。我考你个单词 ，biology 怎么拼？ 什么 ？biology 是吧？ 这不是我创的吧？ 哎， 好像有这么个词 ，biology。这个我背过， 咱背过。 这个 biology 是不是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学？反正是什么自然学还是什么生物学？ 对，反正我忘了啊。 好了，你别揉眼睛了，揉也揉不出来。我说，来看看数学宝贝说。学外语有窍门儿，当年大学学日语的时候都是背字典 啊。 他说还有听新闻，我就给录下来，我听一句写一句。我告诉你这办法特有用，基本上一个月就能够显著提高。后来呢，我去德国上学，嚯，又得学德语。学语言的阶段呢，也是用这方法。我告诉你，我用了10个月就过了德语大学的入学考试。 什么方法？什么方法？ 就是。听新闻录下来，听一句写一句， 还有背单词背一页撕一页， 这种有点破釜沉舟的感觉。 我但是不提倡第一种方法啊。他说英语没用这个办法，就是因为英语太简单了。 哇、哦，太遭恨了吧！ 但是人家说德语确实难学，因为它发音和拼读都特别的难。 大错，那个，还有一位新兰，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两个人啊，都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他说最近在看日本的一些动漫的时候，突然发现啊，有婉婉说，发现日语跟英语有很多相近的音 啊， 其实是这样。还有一个国家啊，咱们我都一直不太愿意说这个国家的名字哈，就是还有一个国家，他们的很多词 啊，我知道 叫外来词 啊， 比如说这个国家的有很多词是葡萄，你知道葡萄它的翻译是什么？ 葡萄 ，poto。其实跟中文是一样、 哦、 它有中文词和英文词的话来翻译、哦、比如说果汁， 果汁 他们叫什么 juice 那不 就 是、 哦、是外文吗 juice、 哦、 对，它其实就是把英文的名字，然后呢把英文单词的发音给它加上他们国家的字母。 哦，明白了、啊、明白了明白了， 就习惯了干这个嘛、嗯、啊，后来不光语言也往那儿搬、啊、 人都说世界都是他们家的， 哎，什么都往那儿搬。对，所以你会发现你像那个什么哆啦 A 梦，不是就是 dream 吗？ A dream， 对，哆啦 A 梦就 D R A M，、哦、日本人发音发成哆啦 A 梦， 嗨、 哦，然后就是 dream 嘛，啊， 还有黄达就跟我们说了 ，biology 生物学啊， 啊，对， 我是生物老师， 哎呀呀呀呀呀， 认识你很高兴， 哎，你还知道其他单词吗？哎、我们两个人要疯啊，好，来看看其他的 lonely， 嗯， 我们初中英语的时候就是从英文歌开始的 啊， 像 My heart will go on， 啊 ，Yesterday once more。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Big big world、然后现在听到感觉瞬间就回到了那个年代。 哎呀，那我们觉得真的是这个一会儿好好的正经的八百给大家找找这些老英文。 好的好的好的， 肯定有很多人特别有感触、好不好、 好， 欢迎大家今天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啊！今天聊的话题是您学外语的那些难忘的经历。安远说了，就你俩这个语速，外国人得汉语15级才能听得懂节目，好吧？欢迎各位继续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啊，先给大家吟首诗吧。 啊，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我的天啊，你这个手势还是蛮 听懂了吗？这什么意思？ 蛮特别的。 听懂什么意思吗？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两句词。 不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英文，你知道吗？ 那对，哎， 白雪，就是 snow 嘛。 嗯， 却嫌。 谁让你翻译的、哦？我让你解释一下。 哦、解释不是用英文翻译是吧？ 好家伙，你还准备翻译？ 就是说那个雪来的有点晚， 嗯， 是吧？都春天了嘛， 嗯、 雪来的有点晚，故作庭树作飞花，那就是 故穿庭树 啊，故穿庭树作飞花，那就是、就像花一样。就把自己变换成了一朵花儿在树间飞舞、 其实这是韩愈的春雪当中的名句、 哦、 啊，他写的就是在二月的时候、 嗯、 就哎这个下了一场雪 是吧， 你看人家的描述，故穿庭树作飞花，哎呀我故意的，我就在这个树当中我就处处啊，对，然后当时呢他写的是在二月下了一场雪，其实上周六恰好是农历的二月初一， 对， 就是那场雪，对不对 啊？ 雪真的应景的来了， 是是是、 啊。对，那个回顾一下啊，当天凌晨五点开始，这降水就进入了北京的西南部山区，随后呢向东北方向移动。九点左右，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雨夹雪或者小雪。截止到15点，也就是那个南郊观象台的降水量是4.4毫米， 嗯嗯， 结束了145天，也就是从2017年的10月23号到2018年的3月16号没有降水的这个记录。 哇，厉害了！那么这场嫌春色来太晚，要模拟飞花的雪算是春雪吗？有关气象专家就说了，说气象术语上就没有春雪这定义。 哦， 那么此外呢，从目前气候资料看啊，北京还没有达到入春的标准，无所谓是不是春雪。那么上个周末的降雪是历年来下的最晚的吗？ 嗯， 答案是当然不。 哎， 三月中旬京城下个雪其实丝毫不稀奇。这专家还说了，说据南郊观象台最晚的中雪日监测，史上 就历史上最晚的京城的最后的一场雪是1958年4月21号， 哦， 四月底了都， 哦，我去， 其他很多年份的中雪日呢也都出现在三月和四月， 嗯， 比如说16年的最晚春雪呢，降雪啊出现在了3月24号， 哦， 他说呢这个三月份下雪其实非常正常，不属于极端的天气现象， 哎啊，周六阴沉无比，那南翔观象台最高气温只有2.3度，但是昨天的气温已经迅猛回温啊，以晴到多云为主了，所以这个当然这场雪也确实让大家都兴奋了一下， 是啊， 是吧？ 大雪仗， 没、 啊、能打吗？堆雪人儿、能堆吗？ 只能扔雪水了，我跟你说啊，久违的降雪确实是很多人都在刷朋友圈。那你像市属11家公园的游客接待量也比往日大幅度增加了将近3成，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公园也是呈现出了独具韵味的生机和盛景啊！ 是是是， 嗯 啊，说到了雪，咱们这边接下来还真是又找到了一首和雪有关的英文歌， 真的吗？ 真的是， 哦， 想起来了吗？ 啊！ 冰雪公主。 The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d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哎呀， 特别带劲吧 ！Let it go， 这一般人真上不去啊， 太高了。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跟英文学习有关的经历了。风吹雾散就说了啊， 嗯、 我妈今年63岁了，学英语已经4-5年了。你看人家 那退休才学 啊，床头摆的就是英语的教科书。 嘿， 我刚开始以为他就是玩玩而已，但是他们街道组织的老年英语学习班，别的老人都退学了， 嗯， 没想到他一直到现在依然热情不减。他让我给他打的广场舞的歌曲都是找中英文对照的，搞得我那个小侄子都特别有压力，说是我要是不好好学习，我都赶不上奶奶了。 哎呦， 你看这事真的， 真的 榜样 啊！怎么能够英文和中文对照呢？比如说凤凰传奇的那些歌怎么翻译？ 凤凰传奇怎么唱来着？ 啊， 是谁在唱歌？这首歌 Who is the thing 对啊， 对这个歌，哎呀， 挺难的 、啊、 来看看苗苗说，当年我们初中的时候有一篇英文阅读，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人很胖、 嗯、 他去看医生了、 嗯、 医生呢就告诉他每天你得吃香蕉吃苹果、嗯、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人又来了，他是又胖了、嗯、医生就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他就说，医生，我忘了问你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啊、 所以我饭前饭后我就多吃了水果了、 啊、 这医生听完了皱完了眉就说，我让你每天只吃香蕉苹果，用香蕉苹果代替饭。 哦、 哎呀，老师念完就笑了，我们一个班的人都没反应，谁都不懂、 哦、 老师就又接着笑，笑我们一个个都听不懂。 哎呦， 后来又翻译成中文，我们这帮傻孩子就跟着呵呵呵就乐了。 哎呦天哪，这个我好像也没大听懂。 就是这胖子 啊， 这个他去看医生、 啊、 说我太胖怎么办，医生说啊，你呀、啊、哎呀，先进段广告吧， 我反应反应。 买品牌电器，抢特价电器，选高端电器，就来大中电器中塔店。3月30日至4月1日，大中电器中塔店16周年店庆盛大开幕，优惠活动惊喜多多，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是延续了承压，腰盘缓慢走强，录得日内的高点是每盎司1321美元。美盘公布的美国三月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指数以及美国二月份的工业产出数据是好于预期，金价一路下跌10多美元之后反弹回升。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13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跃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量的链牌凸显了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链手镯，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的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是要吃了谁？ 哎，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啊，咱们说点学外语的难忘的经历，哎，是不是 啊？各位都有过什么样子的体验和体会啊？大家都发过来和我们一起这个分享一下啊。这说有一位叫做这个笑笑小虎妈妈就说了啊，说你们说这个话题呢，让我想起了我一件事儿。 怎么了？ 说当时90年代的时候出国啊，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啊。 是 去餐馆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想吃米饭 啊， 结果他张嘴就跟人服务员说了 ：“Hello， 我想 big， 他想要说吃大米嘛， 大米， 他竟然前面开始用大 big， 然后那个旁边的朋友更损，跟他说米是 meter 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就 big meter， 老外就一脸的懵啊，你要吃什么？”大表啊 一米表 表就是对这个 meter 是那个就是米 的意思， 然后呢计量单位那种 对 吧，计量，对，然后那个这个说现在这成了我们以后聚会说学外语的一个笑话， 是现在记住了吗？ rice大米是 big rice， 哎，刚查的，哎，big rice，哎，你刚才你要只说 rice，我已经很崇拜你了， 是吧？ 还来个 big rice，我瞬间鄙视你了。 哎呀，这是 rice 不就大米吗？ 啊，对，别 加上 子弟了， 加上 big rice 那是什么了？ 就是 大米。 你小米怎么说呀？ 啊， 小米， 你这 small rice， 出去吧你。 哎，今天孩子如果有孩子在上学的路上，千万别跟这俩叔叔学英文啊，这俩叔叔 傻了就。 对。 小小海说，哎呦，终于可以不光在路上干听了，我也能坐在办公室听节目了哈。 哎呦，话题 终于能互动了。 嗯， 提前上会儿班也不错哈。 对， 就是可惜这话题，你好外语，是外语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哎呦， 12年前的高考我记忆犹新。12年前 哦， 几年啊？2006 哦， 是吧？ 嗯， 2006年的高考我记忆犹新，32分的高分就这样让我与美院也就是艺考要考英语 小分失之交臂。 但英语我不怪你啊， 嗯， 怪我自己不长进啊。 哎呀， 不过出来混的早晚是要还的，现在我还不是要从 A B 阿克 C 重新开始学。 你看看，其实就当年可能就是在英语上跌倒过一次。 对， 哎，但是说实话，我学英语也是，就是中间捡起来好多回， 起起伏伏， 就都最后都不了了之，就给扔下了。 哎， 我觉得其实还是缺少一个，我上过各种班， 你缺少一个 北京的那些什么培训，我基本什么各种什么服务， 啊， 什么新这不英语培训班我都上过。 那你还是就是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没有不是学这个的这块料，你不像我。 又开始了，磊磊，你非逼我啊！你既然你在我面前这么吹牛，你小心点，我一会儿我就给你找，随时挖个坑。 我想当年，我不知道我说没说过啊， 嗯？ 我在节目当中可能是不是第一次说，还是第二次说，我忘了。反正再夸我一次吧。 嗯， 想当年高考我们是要考这个外语听力的，外语口试的。 哦， 外语口试是在高考结束之后进行的。 嗯， 也就是说你报考了外语专业是要进行口语加试。当时我们全日坛中学那一届只有2个人考了口语加试的满分， 其中一个就是我。 哦，口语家试。 对， 口语是就是那个老师过来跟你对话 嘛，直接说嘛，就直接问问题，我就跟他聊嘛。 啊，你还记得老师找你聊的是什么？ 就是先是自我介绍，然后后来问了几个问题，就为什么，当时我、干嘛呀？ 那算了，我不要。 然后， 行，我不想提了。 结果就是我考入了某学校，然后呢，另外一个学生呢考入了外交学院。 哦，哎，命运从此改变呀、 啊！是啊， 来看其他的朋友啊，还有一位叫熊妈妈就说了啊，学英语应该从娃娃抓起。俺家儿子学了快两年了，上课全程都是英文。儿子说最难忘的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为了让孩子们掌握 same 的正确发音， 哪个字儿？ Sam 是吧 ？Sam，Sam，Sam，Sam，Sam，S-E-M，Sam， 对， 对吧 ？Sam 应该是开口那个 A， 就是那梅花 Sam 啊、嗯。然后呢，说三个字母分开，老师的嘴都快磨破了，应该是裂破了吧？说孩子的表述，他们都没能听懂啊，我是晕了。总之，对于学英语仍然是有效果的。昨天出门的时候，孩子就很自然的给我说 ：“Mom, it's sunny 呢。 ”标准的伦敦 是不是有没有点伦敦郊区的味道？ 昨天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呀、啊，昨天是阴天好吗？小朋友肯定还是误读天气预报了。 谁说人起得早？哎，你管我是吧？啊 ，Sam 啊，你看，哎，这个我觉得这位朋友的回答倒是解释了另外一位听众的问题。 什么呀？ 他说，哎，我找不着他了啊。他说，啊、其实他现在一直不敢让小孩学英文， 为啥呀？ 怕跟拼音混了。所以他说，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拼音那个你还会背那个顺口溜吗？ 啊，我是 什么呀？啊，我俄一无语那个。 啊，我俄一无语，鸡七夕，小淘气，见了雨上两点要去掉。 天呀，我们俩背的不一样。 那你 没有中文，我们背的就是中，就是 那你什么 阿沃俄伊乌伊 A O U 什么？ 你那什么阿波斯的阿佛哥和伊基克勒莫呢？沃波奇基基西，小淘气见了雨笑两点要淘气。 你怎么又来、 啊？哎，我这就是这个呀。 不是啊， 那你学的是啥？ 山东和北京教的不一样呗。 那可能我们教的是山东方言。所以发音可能有点不太准， 我快晕了。行，大家也帮我们回忆一下，同时也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哎，再教给大家怎么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时段， 对， 每时段咱们都教一下。 要怎么跟我们聊天呢？您就是在微信当中右上角有个加号，点开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呢。往下看有一个公众号，你先点一下这个公众号，进去以后再搜北京文艺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了，好吧？ 对， 好，各位啊，像数学宝贝，我们已经念过你的微信了，他还说快念我的，我要下车了。你刚才是不是走神了？ 是，肯定是。认真听讲啊，孩子。 Very bad， 呀 ，bad 这词儿我告诉你不能随便用，那就是很不好的意思了。 是吗？ 啊， 哦 ，Go out。好， 你太敢了你！ 来，接下来 哈， 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上周末在2018平昌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决赛当中，中国轮椅冰壶队顽强拼搏，发挥出色，以6-5战胜了强劲的对手，获得了冠军，实现我国冬残奥会金牌零的突破。中国轮椅冰壶队摘得桂冠，以优异成绩兑现了残奥健儿们出征平昌时为国争光的誓言，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残疾人体育健儿朝气蓬勃、敢打敢拼、自信自豪的精神风貌啊。 嗯，那么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好成绩之外哈，本届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共有26名运动员，北京市有7名运动员入选。北京市是残疾人运动员楚贝贝在平昌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当中呢夺得了女子坐式组中距离第8名，运动员郑鹏在越野滑雪比赛当中夺得了男子坐式组长距离第4名，都创造了我国参加冬残奥会以来各单项的历史最好成绩。 嗯， 可喜可贺。 对， 祝贺他们。 对，真的是啊。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在上周末呢，在与辽宁队的季后赛第二场比赛之前，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历史上有一个定律啊，就是没有一支球队能在总比分0-2的情况下与系列赛当中翻盘、哦、所以北京首钢队必须要在客场赢球，当然最终他们也是做到了，95-87，首钢队将总比分变成了1-1。 是，那这确实是一场这个技战术的较量哈，更是一场心理战、嗯、那么首钢呢，昨天晚上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又一次让内线外援汉密尔顿的作用最大化。这个大个子在这个系列赛第一场比赛只拿了13分，远低于他的场均得分，他的作用下降直接影响着首钢队的内线进攻质量。可是此役汉密尔顿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8分，他的两分球命中率高达87%，正是他的接连得分，尤其是第三节的稳定发挥，也使得辽宁队好几次试图将场上的比分落后形势的这个逆转的希望是化为了泡影。 嗯， 哎呀，总之吧，我们在逆境当中啊，能够得到爆发，可喜可贺呀。 好，再来关注一下日前2017北京市裁判员报告出炉。那这个报告呢，对于北京市在册的一级裁判员总体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得出这个分析报告呢，截止到2017年的12月31号，北京市一级以上注册裁判员一共是多少人呢？3263人，其中一级裁判是2546人，国家级裁判580人，国际级裁判137人。 那么北京市注册一级以上裁判员人数总数有显著提高，为实现2020年达到3500人的目标打下良好基础。但是国际裁判的占比比较低，下一步呢应该注重对国际级裁判的人才引进和培养，尤其呢是在现有的裁判队伍当中选拔人才，提供培训保障和经费支持，力争的建立一支国内一流的国际裁判队伍。哎，这么着，问问帅，如果让你有机会去申请学习并参与某项体育运动的裁判工作，你选择哪一项？ 我其实在内心里已经无数次想过这个事儿， 真的呀， 我都真的差一点去行动了。 你干嘛呀？ 我想要当足球裁判。 足球多累呀，得老跑、 那我不管，我其实我就是因为我看到足球场上一些现象，我就特别生气。比如说倒那儿倒地假摔，然后呢躺地上，然后躺在地上就拖时间这种的。我其实是一个，其实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我这种人呢，就属于不会用战术。就是我觉得他们有的人说觉得是拖延时间是战术，但是我总觉得比赛是就是这种比赛就是双方的对抗，然后呢技战术对抗，意志力的比拼，然后像躺在地上耍赖这种的就属于 有耍赖，就绝对是要坚决抵制的，对吧？ 对，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战术啊， 是吧？ 当然这种可能是专业的体育运动员会嘲笑我，是你不懂啊。 对呀、 啊，对对，所以但是如果是我当裁判的话，谁躺地上在那地方滚来滚去在那装病，我就发下去。上一边躺着去，回家找你妈躺着去，真的是啊！ 我要 的， 就反正就 不允许，是特别生气。 要是我的话，我就当乒乓球运动员的乒乓球运动的裁判。 你可以管你媳妇儿， 你猜对了， 把你媳妇儿罚下去。 我告诉你，我直接在他发球的时候，我就说你违例，我让你发，我让你再打，你给我下。 哎，你们听到了高磊歇斯底里般的状态了吗？啊！哎呦我天哪， 直接把他乒乓球拍的没收了行不行？ 磊哥，这就是你平时在我们节目当中伪装出来的恩爱的结果吗？ 呀，我说出了心里话。 好吧，祝福你啊。好，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当然我们今天要聊的互动话题啊，说的是英文。其实我当时为什么没行动，就是因为好像考裁判英文水平也得 那当然了呀，尤其是 国际级裁判，对 啊，很重要的。 对，但是我觉得应该不用说太多的词， 但是他说的都是专业用词，更难。 然后你比如说在球场上，就经常看到有些球员冲着裁判啊就吼，是不是？我觉得我就说一个词就行，嘘。 我告诉你，我连说都不说，直接掏牌儿， 然后再学个 out，go，go。来，接下来看看大家英文怎么样。 来吧，咱们继续学学英文，来自 Adele 的一首歌 Skyfall。This is the end. Oh. feel the earth move and then hear my heart burst again, for this is the end. 人都说 Adele 的英文发音是特别标准的，就是听她唱歌，每一个单词你都能听得清楚。 蕾蕾，我觉得你没有找好歌，我想听 Someone Like You。 Someone Like You 啊， 嗯 啊 like、对，那首歌，一会儿你到时候再找找吧，好不好？ 我特别，我一听那首歌就想哭。 Someone 怎么拼嘞？ 哦，S O M E O N E， 好吧。对，我先跟大家互动一下，说一说。醉猫说了，说怕英文跟拼音混了的那位啊，其实我是挺感同身受的，因为小时候四五岁就开始学英文，然后呢，虽然单词没记住几个，但是 ABC 的基础是有的，所以上小学一年级语文课，第一节课就被老师留堂了，说我写的家庭作业，拼音字母都是往一边歪的。要知道第一次做作业那可是超级认真的呀，这事儿我都记了30年了，可见对我幼小心灵的一个打击 啊、哦、是挺大的。遗憾的告诉你 someone like you 没有 啊，好吧。 Emily 就说，学英语是我一生的遗憾，上初一的时候呢，我们上一届同学学的是俄语，学校呢原本决定我们这一届改学英语，结果没有老师，于是呢就从下一届才开始学英语、哦、我们这一届呢就什么外语都没学， 哎呦、 哦、于是就开始了漫长的零零散散的学英语的过程、 哦、 开始呢是上大学的哥哥教我学字母和音标，那么社会上报班去学某个概念的这个英语，到了大学呢我们都不忍，老师都不忍心伤害我们的自尊、 哦、 就让我流利的读一篇课文，就让我过了、 哦、 考试就过了。后来我出国旅游，觉得语言不太不通，太不方便，于是呢从女儿一年级开始就陪着她一起报班学英语、 嗯、 一直坚持了6年，后来因为懒惰不背单词不复习就跟不上进度了，也就停留在了小学水平。 其实英文真的是有的时候、嗯、这你要是不说他很快就忘了，对吧？ 是是是。 还有一位，你像这位叫菲利拉就说了啊，说我们高中上课的时候啊，有一位同学英语特别差、 嗯、 上课还经常睡觉，后来呢有一次老师就突然叫这个同学起来回答问题， 嗯， 然后呢就突然敲黑板，那个同学就问这个同学，这个是什么时态？我们同学当时正在睡觉啊，啪睁开眼被老师就给吓醒了，然后但是他非常溜的就说一般进行时。 哇、哦、 我们当时都惊了， 这是什么呀？ 老师欣慰的问了一句，为什么呀？老师说不，同学说那不是写着吗， BERGING 北京啊， 别这么怎么跟 是按照一般进行时啊。哎呀我天哪， 我就记得当时学时态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当时初中的时候就学，初中还是高中就翻来覆去搞不明白 什么 叫虚拟语态。 哦， 虚拟时态， 哎，我怎么都没听过这个词 啊？没听过、啊，就是反正就是他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味儿啊，树的呀、 哦， 就用一些这个词来表达他。 哦耶， 反正我现在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就虚拟、哦、怎么虚拟？ 哎， 啥叫虚拟？ 哎， 再不虚，我告诉你，我就虚了。 这是好吧？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聊天。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一组资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跃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个非常遗憾的消息啊。据官方消息，台湾作家李敖因罹患脑瘤于昨日也就是18号病逝。据悉，李敖于18号上午10点59分离世，享年83岁。据早前报道，83岁高龄的我国台湾知名作家李敖这两年健康一直是频频亮出红灯。更是惊爆罹患脑瘤，只剩下3年可活。那先前李敖告诉曾这个透露自己啊，去年因为左脚行动不便而就医，竟然发现了患了脑瘤啊，所幸最终证实是良性的。但他的经纪人表示，有两家医院皆表示说没有看过这样的病例，认为病例很罕见。那就在昨天上午啊，他李敖不幸离世。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文化消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呢，将于4月1号开票。近500部中外电影佳作呢，从4月6号起在32家影院集中展映17天。那么今年呢，还特别推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特展。根据了解，北京展映的另外一个特展《女性力量》则聚焦了当下世界电影行业最具讨论度的性别议题。那么这个专题呢，包括四块内容，分别是中国女性光影40年、华人女性导演群像等等。那么其中呢，既有人鬼情、青春记、红衣少女等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女性电影，也有像法国影星让娜莫罗、导演阿涅斯瓦尔达等杰出女性影人的致敬，还有当下华人女导演作品和海外优秀女性题材新作的集中展示。 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些消息啊。3月24号到4月1号，原创魔幻现实主义儿童剧《时间森林》将在中国儿童剧场上演。那该剧用一场奇妙魔幻的冒险之旅，带领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去探寻时间和生命的意义。不同于普通儿童剧，这次的创作不仅符合国家剧院的艺术水准，而且整体视觉的暗黑风格也让人眼前一亮啊。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由陈伟霆、白百合、秦海璐等联袂主演的新都市言情剧《南方有乔木》将于3月25号登陆浙江卫视以及江苏卫视的黄金档。 还有由张一山主演的青春冒险爱情电影《毕业作品》发布了人物定档海报，然后呢，据悉影片正式定档在2018年的4月13号。 4月1号作为致敬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献礼之作，影歌香港电影音乐会呢，即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举行。对于许多70、80一代而言，香港电影呢，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让我想起了《笑傲江湖》 哦， 对吧，《笑傲江湖》那个叫沧海笑，滔滔两岸潮。哎呀，那个黄沾的这个，他们这些词啊，那时候的曲 特别 的洒脱，就是尤其他那个词写的，对吧？就让你有一种超然物外的那种感觉。 来，翻译成英文。 好，沧sea smile，sea smile。Say smile, you smile. 我告诉你，这是收音机坏了。来，咱们听一首经典的吧。虽然我没有找到惠妮休斯顿的，但是我找到了 Mariah Carey 的这首 Hero。 哎呀，好多朋友发来了一些英文的这个学习的经历啊，比如说有一位朋友，我觉得说的太逗，帅是一种灵魂，就说了，我老婆说你们今天这个话题要催眠，为什么呢？因为从上学的时候一听英文我就困啊，说刚本来还能听，结果后来高磊一说虚拟时代，差点睡着了。 我也是这同感。 哎呀，你老婆这个也太灵了，这个。 对对，DM 说了，磊哥帅哥早，想想我自己学英语简直就是血泪史，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干酒店服务员。上班 班第一天就面对10页 A4 纸的单词量。 哎呦， 经理要求一个月考试200个听写，错一个抄100遍。结果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同声传译系统，什么 system 念 system translate system， 到现在我都倒背如流。我告诉你， 哎，就你刚才那个，你刚才吃了的那个是什么单词？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system， 好像是这么念。 对啊，好吧。王硕说了，儿子3岁下了幼儿园，找了一个英语机构去试听，用彩蛋教他们颜色。结束了，问他你学了什么？他说学了个蛋。 孩子的玩笑话啊。 对对。好，接下来说先记得广告啊。 稍后我们一起继续出发吧。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买品牌电器，抢特价电器，选高端电器就来大中电器中塔店。3月30日至4月1日，大中电器中塔店16周年店庆盛大开幕，优惠活动惊喜多多，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匠心之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全工。 哎，你好。 哎，全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早上啊，北京是轻雾缭绕，能见度稍差，但是大部分地区啊都在2到4公里。那么出了北京以后呢，像河北的廊坊、保定还有邢台地区啊是大雾弥漫，有些地方能见度不足百米。现在开车要是去往保定还有廊坊，要了解啊路况信息啊，注意交通安全了。从早晨5点的地面图上看呢，华北北部是有高气压场正在缓慢南下，所以上午开始呢渐渐影响北京，像河北的廊坊、保定地区啊，在10点钟以后啊，这个能见度将大于1公里了。下午啊，这个高气压场会影响到河北的南部，所以这个能见度是自北向南逐渐好转。今天白天呢，北京天气是多云到晴，气温上升。现在8点多，城区的气温啊已经上升到8到9度了，下午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4度，应该说天气是不错的。从天气趋势来看呢，这一周啊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影响北京，天气主要是晴到多云，明后两天气温啊是稍有回落。最高气温呢在10到13度，周四开始就气温上升了，最高气温可达16度，所以周末几天呢，最高气温还会继续上升，预计呢会达到20度，最低气温呢也在6到7度，这个日平均气温将达到10度以上，所以本周的后期，也就是说22或者23号，将有望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春天了，也就是说开启春天的旅游，这个好日子来到了。嗯 嗯，好的，非常感谢全工，谢谢您带来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管制结束的包括有前三门大街、西二环、西长安街、复兴路、复兴门外大街、东二环、北五环、顾家庄桥西向东，以及京密路五环至大山子进京方向、华威南路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交通管理措施呢已经是结束了。那么正在进行当中的包括有哪些呢？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东长安街东向西正在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那么另外呢，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东向西方向正在采取限流措施，那么建议司机朋友呢尽量避开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前三门大街，同时呢车辆可以绕行北四环鼓楼外大街、东四环西大望路、姚家园路、朝阳北路、朝富路、通惠河北路、广渠路、两广大街、莲石路、阜成路等管制路段的相邻道路。那么另外呢，最新的路况包括东南五环大洋房桥东侧一公里处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小心。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哎呀，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刚才聊了那么长时间的英文啊，有的时候其实就说英文有的时候就对外语就得用， 当然了 啊，那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呢？或者你什么时候特别感觉哎呀一定要外语特别有用的时候，就出去旅游的时候， 对，见外国人的时候， 哎， 外国人只说外语， 哎哟，得，但是我们得努力让他们以后学中文， 哎，这倒是， 对对啊，让他们学外语，这个难度让他们来考啊。那个当然我们今天呢就带着大家咱们出去玩一玩， 当然了， 好不好 啊？ 哎，但是如果你说外文不好的话，那你就找一个专业的机构， 哎， 就带着你出去玩。 是，而且呢，一定要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嗯， 今天我们又请来了老朋友，这就是来自于众信旅游五道口店的店长李雪然。你好， 欢迎雪然。 哎，大家好，环球旅游好伙伴，你与世界只有一个众信的距离。我是雪然。 哎，我们这个你与世界只有一个众信的距离， 嗯， 啊，众信会用英语跟你沟通啊， 你就放心去旅游。 对对对， 这有点难啊。 哎， 英语， 你出去有没有遇到过语言上面的一些笑话呢？ 遇到过，然后我上次去新西兰之后，我想买双鞋，我记得特别清楚，应该37号还是42号，我忘了。 什么？ 我忘了。 你穿37号的？ 我忘了当时是怎么想的这件事。 欧马。 然后我突然想不起来这个鞋这个号码应该怎么说37了，然后我就说了一个 37， 然后服务员特别诧异的看了我半天没懂，然后我也乐了。 37，他可能以为你要买37双，你知道吗？好，这还来了，哟，这果然中国人有钱哈，哎，你说一说，今天给我们来带这个什么好消息来？ 今天是这样，因为众信旅游预计在本周末，也就是24号、25号，在咱们东大桥的一个中富大厦2层举办一次春季的特卖会。 哇， 所以说这次给听众先算是提前爆料吧，然后给大家准备了一大片的特惠的线路，我看完了之后心有点碎啊，就是 为什么？ 价格确实挺优惠，确实挺优惠。 甭挺了，你就相当震撼， 相当震撼啊！实在的，相当震撼。 所以接下来 来二十分钟之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得 站到 好的听， 好好听、啊， 对， 全都是优惠啊。 对，这一次节目我可能嘴皮子会快一点啊， 好好好好， 多念叨一点东西。 好好好， 首先先说第一个吧，就是每次来咱们都会有一个特别夸张的，就是台湾的线路， 惊爆款， 哎，惊爆款。然后我们这次也是预期想把这个台湾继续再推广下去， 嗯嗯， 所以说我们在六月份又做了一个买一送一的台湾的活动。 哇， 相对于上次的价格四千多块钱，上次我记得我来的时候， 对，买一赠一。 又便宜了 啊、 哦！我的个天，又便宜了！ 你说说，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六月份台湾的买一送一的预售。现在虽然没有准确团期，我们会在出发前一个月告知您准确的时间。这次给大家的价格是3280买一送一， 3280买一赠一，台湾多少天？ 环岛8天啊！首先先强调一点，这里没包含小费啊，没包含小费，哦、但是其他的往返机票、住宿、餐食和所有的景点门票全都囊括在3280。 3280， 我就告诉您，就是我就先问。问个问题吧，3280买一赠一，它这八天的行程标准和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4000多的买一赠一，甚至是平时的6000多一个人的这个八天的行程是一样的吗？ 是这样，为什么上次卖4000多，这次卖6000多 啊？ 卖三千多呢？ 哎， 是因为。我们在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4000多块钱的台湾效果非常的好。我印象中应该是每个月差不多有接近500人的客人选择了这条线路， 哦， 而且回归来的信息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划算， 嗯， 没产生任何很尴尬的问题啊，没产生什么问题。所以说我们又跟航空公司，也就是香港航空，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协议， 深度合作， 更深度的一次，我们需要把全年的项目全都要拿下来。 哦， 所以说航空公司又给予了我们更多的支持，我们又给听众朋友做了一些更实在的价格上的降低。 嗯， 同样的条件没有任何的区别，因为到了六月份，本身其实对于台湾来说，它进入了一个旅游的淡季，因为它的温度说实话属于热带地区，会更高一点。 嗯， 所以说大家不会说在它最热的时候去。 嗯， 而且那个时间段出境游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的一个淡季的时间， 嗯， 所以说它的价格是3280买一送一，在品质上没有做任何的降低， 哦， 大家可以放心。 哦， 对， 一个人才1600， 对，这个你连个来回机票你都弄买不着。 对，我告诉你，上次大帅，我告诉你，请我吃饭，一个人也就是一人才多少钱呀？ 16， 一顿饭也就1000多块钱， 真的是。那个跟大家说一句啊，如果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那些这个雪然给大家说的哪些产品你特别感兴趣 啊， 可以马上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间已经开通的电话是 6515-8199以及6515-8299， 对，6515-8199和6515-8299， 嗯， 啊，打不通您可以就是等一会儿或者持续打，因为我们一直会开到9:30。 对对对，9:30。 你刚才有一位大脸就说，我每次都想订，每次都通过电话都没有订上过，我从来没有打通过，是这样，因为确实是比较火爆。您可以还再说一下那个这个雪然你新 电话， 众信的电话有两部，一个是8261-6922，还有一个是众信的官方客服10109898，大家都可以打8261-6922。 那个钱的青春还说，请问买一赠一是怎么解释？ 就是3280去两个人，您除以2就好了。 啊， 就这么简单， 就 这么简单， 错， 一人合1600块钱，我真的就是省一顿饭的钱。 台湾八天，我天， 后面还有呢，下一个， 还有 下一个，我非常激动啊，我现在非常激动。然后第二个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是马来西亚的沙巴，属于一个半自由行的海岛休闲型方式。 嗯， 我们给大家准备在5、6两个月开了4个日期， 嗯， 准确日期我们就不多说了，到时候电话咨询就 OK 了。 嗯，好， 去沙巴旅游的价格是4999买一送一， 沙巴 4990买一送一。 我告诉你，机票啊，现在你要订，差不多就得是将近2000多、3000含税，光机票就这么多。 对， 你像4999，就是合一个人才2500，全下来了， 对 对吧？ 不，实话实说啊， 嗯， 需要有一个接近500块钱还是300块钱的小费，我忘了。 嗯嗯， 啊，然后签证费需要马来西亚签证费，可以找旅行社代办，然后包咱们有旅行社再另收一个300块钱的签证费。 嗯嗯， 然后基本上酒店离开了之后有一个叫酒店建设税吧，应该是接近3400块钱，这些费用加起来差不多相当于3000多块钱一个人吧。 嗯嗯， 咱实在一点， 嗯， 实话实说。 对， 这些东西不会影响大家的。 哎，你就实话实说了，我们都觉得很便宜了。 就是3000多块钱啊，你想想，你什么时候飞趟三亚？这机票我刚查过， 机票真的 搂不住， 都是五千多， 真搂不住 啊！光飞三亚这机票就五千多。 然后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沙巴。沙巴其实是在马来西亚的东部，是属于一个海岛的，不能叫海岛，应该是叫海边的休闲城市，类似于三亚。这个地方最著名的地方其实是以自然风光还有它的潜水更著名为著名。最出名的一个动物长鼻猴，第二出名的昆虫叫萤火虫。在马来西亚有两个非常好的活动，一个是红树林探险，就是拿着望远镜去看这个长鼻猴，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会有整个在它红树林里头会有很多的萤火虫泛着那种点点的星光，特别的漂亮。而且如果您的运气好，在海岸线上会看到传说中的蓝眼泪。蓝眼泪是什么？是海里的萤火虫。每当海浪随着风向去波动的时候，它就会反出一点点的蓝光。如果照相水平特别高的话，会拍出整个海线是一片整个淡蓝色的感觉，非常漂亮。但是需要运气，需要运气。这就是马来西亚的沙巴，环境非常的好， 对， 特别便宜的，我记得是榴莲还有红毛丹。我的个天爷，我一个朋友哎呀，一说到吃我就激动。我一个朋友前些日子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然后从沙巴回来，买了10个红毛丹 啊！ 你猜多少钱？ 多少钱？ 马币。 马币 啊！ 猜一猜，往低了猜， 2块钱。 你猜对了 啊！ 两马币， 10个人民币是 大概 4块， 4块钱人民币， 四块， 它就是乘以二， 哦，4块钱10个红毛丹。我的个天爷，那地儿榴莲除了猫山王贵一点， 贵一点， 其他的简直了，我的天爷，就跟白给一样。 咱们北京卖那个榴莲还不得几十块钱上百块钱 啊？那是随便吃了，随便吃一天了。 哎呀，我天哪， 物价 回来以后得胖10斤，估计 非常非常的低物价。 哎，当然我们跟大家说啊，各位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这个咨询。其实并不是说你打通了电话就报上名了，你可以先占个位啊，先了解一下， 先问问， 然后呢那个。后面的你确定行程，包括你回家商量完行程以后再去跟众信确认都没问题。 对 啊，然后呢说一说众信的电话。是 众信电话有2部，第一个是官方客服10109898，第二个是门店的电话82616922。 等会儿我记下啊，82616922，因为我们的有听众在微信上问啊，还有朋友问说沙巴岛是什么航空公司？ 用的是厦门航空，然后从3月份以后厦门航空会在福建经停一下，经停1个小时左右吧。对， 刚才我们介绍的呢是去我国台湾啊，买一赠一啊，3200俩人。 对， 还有呢去马来西亚的沙巴岛， 对， 又是4999买一赠一。还有什么爆款没有？ 爆款其实我下面给大家说一个马上要进入到旅游高峰的一个目的地，就是俄罗斯。俄罗斯今年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在6月15还要举办世界杯。 对， 所以说今年俄罗斯去往俄罗斯的机票属于一价难求，不光是旅行社，也不光咱们自己，如果买机票的话，今年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同比去年来说的话，旅行社拿到的机票比去年要降低了接近1/3的票量。而且在剩下的2/3，中信旅游囊括了接近的80%。所以说如果您要选择去俄罗斯的话，中信旅游可能是机会最大的一家旅行社了。而且我们选用的是俄罗斯的乌拉尔航空，是直飞过去的，不会做一些葛七葛八的航空公司。所以说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了3个团期，专门前往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些标准的地标式打卡型的行程，天数一共是8天，价格7999。注意，7999不是买一送一了啊，7999一个人 啊。 但是相对于去年的价格来说，这个7999已经是冰点，已经到达最低了。而且在稀缺资源，也就是机票这么稀缺的一个情况下，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而且在5月份去往俄罗斯已经进入到它开春了， 对，很舒服， 对，是它旅游的马上就要进入它一个火爆的期间。咱们不要在世界杯那么人那么多的时候去挤着这个时间段，其实可以让自己的父母或者说自己赶紧还有点假给它消化掉，给它消化掉。7999， 而且这个到那个时候再去的话，旅游体验也不会很好。 对，五月份一共有3个团期，大概在17号、24号跟31号，都是5月底，非常非常的好。这是第三条线路，然后第四条线路，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新款的东西吧。 好， 一次出游玩2个目的地。 常规的大家都知道应该是新加坡加上个巴厘岛或者新加坡加上个名单岛， 对， 但是它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并不很低，至少要在7-8千块钱，如果去名单岛的话会更高，应该会在10000左右。我们为了让大家对新加坡这个目的地，然后还有在同时再到海边有一个休闲的体验，我们这次特别做了一个新加坡加巴旦岛。巴旦岛可能大家没有听说过，巴旦岛在哪儿，我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巴旦岛其实也在印度尼西亚，它跟新加坡就是在马路对面的感觉，只要过了新加坡海峡，开船时间1个小时不到，我们就可以到达巴旦岛。而且我们在4、5、6、3个月，包括清明节、五一、端午，全部都囊括了这些假期，但是价格会有一些区分。如果您在非假期时前往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价格，5999买一送一，相当于3000块钱一个人。 玩两个国家， 两个，新加坡加上巴旦岛。 大家想一想，去新加坡一般飞新加坡的航班的机票价格， 这个磊哥有发言权。 对对对，就比别的国家，比如说你飞马来西亚，比如说你飞泰国，要贵30%到50%之多。 嗯， 价格就不便宜，最便宜的可能3000多，一般都是5000多含税。你想刚才提的多少钱？ 5999 买一赠一， 对，这是非假期的状态。如果大家想借用自己的假期的话，价格可能会有些高，因为它机票也会上涨。 是啊，住宿也贵， 对，费用就会到7999买一送一，相当于贵了1000块钱，相当于贵了1000块钱。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既有新加坡的城市，又有一个海边的休闲，一次出行两种体验，挺好的一件事儿。 嗯，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印尼巴旦岛，其实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一个岛就是巴厘岛。 对， 哎，巴厘岛，巴厘岛其实是一个非常休闲的一个目的地，然后环境其实还是不错的，然后它的海神庙啊、乌布市场啊这种民族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去的。然后我们在5月份和6月份准备了4个团期，也是价格是5999买一送一， 也是新加坡连线巴旦岛， 不单单去巴厘岛一地。对，大家注意这两个价格可能有点冲突，都是相当于6000块钱买一送一。我们刚才说的是新加坡加上巴旦岛，第二条线路是巴厘岛一个目的地，对，都是5999 买 一 赠一。 好，各位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叫什么6515-8199和6515-8299，还有我们众信的电话是 10109898，还有82616922。 接下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众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问我们的一些这个跟旅游相关的问题啊。比如说依旧问报名有年龄限制吗？是你，我不知道你要去哪儿啊。 他说是去新，是依旧吗？ 新加坡那个行程啊。 对。 哎，稍等啊，您说说啊。 啊，一般是这样，常规的出境游线路，我们其实建议在7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最好是有直系的子女哎，亲属来陪同，因为出境游毕竟是一个长途飞行，而到了当地之后会有汽车的颠簸，会比较辛苦。而且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有很多目的地都是靠海的，所以说有一些出海的项目是否适合老年人，我需要大家自己来斟酌一下。 那小孩呢？其实包括有很多朋友会问到一个问题，像木子凡他们都问说买一赠一的这个情形，这个孩子儿童，比如4岁、5岁、6岁，这孩子怎么算？ 就跟价格是一样的，跟成人的价格是一样的， 已经是特价。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也是。 但是 Sam 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问一下。他说：“你好，新加坡那个行程2大1小怎么收费？” 第二个人除以2就好了，算均价，也就是相当于3000块钱一个人。 对，比如说您有三位客人出行，前两位是买一送一，第三位您就按半价去算就好了。 就等于还是就是也是 第三位还是半价， 对，还是半价，我们不会按照原价去收。 哦，那这个 第四个人呢？ 第四个人就平均下来了，继续买一送 一， 就是两对买一送一。 这个数学啊， 哎呀，脑子有点乱。好，还有一位叫蓝的朋友问说，那个刚刚说的沙巴啊，其实好像感觉。这个听说才没几天，然后他说半自由行怎么个玩法，能解释一下吗？ 对，半自由行其实就是由旅行社带着您飞过去之后，然后我们会给您安排一到两天的活动，比如说市中心游览，比如说会安排一些简单的出海的项目，剩下大概有三天左右的时间是留给您自由活动的时间，您可以选择在酒店里休闲，或者说参加一些自费项目，再次出海做个潜水这种项目，对，是个半自由行。 或者说，我就喜欢跟我们家亲爱的在海边一躺，晒着太阳，游游泳。 因为其实去了海岛这些地方，它不是说有那种固定的一些打卡景点， 对， 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休闲， 越自由行越舒服啊。哎，那还有一位叫李志美的问说，有没有适合八月末出行的蜜月游啊？十天左右。 八月末如果您要蜜月的话，我给您推荐两个目的地。第一个就是非常熟悉的希腊游，希腊十天到十二天的行程。如果您的天数够多的话，全往希腊十二天的话，您可以把网红打卡地扎金索斯沉船湾都要去到了啊，在那个地方，您如果您带着婚纱的话，在沉船湾碧蓝海边，还有那个沉船边上去照一张相片，我天哪，值了， 这样美呆了， 美呆了。然后第二个给您推荐的一个目的地，其实就是最常规的海岛型的度假，比如说咱们选择去个好一点的大溪地，然后马代，这些都是根据您的选择还有您的预算来做。 那咱们这边有八月份的行程有什么安排出来了吗？ 现在中信旅游七到八月份的线路正在陆续的上线，我们争取在四月份的时候，希望能把所有七到八月份的线路全部都上来。 行，那志美，这样您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这个雪然一来，你就知道啊，这个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你好好听一听啊。 对对对， 好。 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咱们即将于3月24号、25号由众信推出的一个春季会员的特卖活动， 对， 里边都是惊爆款。刚才说到了，很多都是买一赠一。 3月24号、25号在东大桥中富大厦二层的宴会厅，那这个雪然再给我们继续透露一些啊， 再透露一些。我这次给大家拿再掏个底，法瑞意 啊，什么底？ 经典的法瑞意。大家印象中可能去这三个国家可能十天，但是众信旅游这次给大家做了一个13天的行程。 哇， 13天的行程，我们要多去到法国南部，也就是戛纳、尼斯跟摩纳哥这三个城市。常规点的行程，如果去到法国南部的话，价位应该会在18000到20000之间。但是这次我们做了一个特价中的特价，相当于9999块钱每位客人。 9999？ 对，四个九。 什么时候出发呀？ 出发日期都是在5月份。5月13号、5月25号，在6月份也给大家一个日期，在6月12号，三个日期。 这都是当地最美、最棒的时节， 温度最好。 去，尤其六月份，你去普罗旺斯，你就可以看全 满地的花。 对呀，薰衣草、哦、太美了， 真的是非常。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即使优惠，也就是也得到15000-16000。 对， 但是现在刚才说一个人才不到10000块钱， 四个九。各位四个九啊，我们电话是6515-8199和6515-8299啊，我们就两个九，但这四个九对吧？ 四个九比较夸张。然后后面我还想多提两句，就是从天津出发的线路，因为现在前往天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坐高铁20分钟， 对， 然后都不用出地铁站，直接就去天津机场了。 是， 然后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也为大家4、5两个月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从天津出发的普吉岛，买一送一，6999。买一送一， 也是买一赠一。 对，从天津直飞到、哦、而且还是住别墅，高大五星平顶的那种酒店、 哦、 我的天哪，想想我都觉着3000多块钱去一趟 太值了。 老板请求价。 因为我再普及一下，就是从北京直飞普吉岛的话，机票从来没有低于过3000，都是在维持在含税3500左右。 对、哎、对， 还有依旧问说，你刚才那个法瑞意的是会去普罗旺斯吗？ 其实在法国南部戛纳跟尼斯这些位置相当于在普罗旺斯的边缘的位置，我们不会把行程特别往普罗旺斯地区一开。如果大家真是想对薰衣草这个景色有想法的话，我建议大家选择法国一地10天或者12天的行程。众信旅游现在法国一地的团也开出来了。 大家可以是咨询一下、 哦、 没有问题的。 嗯， 对， 当然如果您也有那种特别自己中意的线路，您可以去参加一下24号到25号的那个特卖会，上面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介绍。 对，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都是一些比较惊爆的一些价格。 对对对、 啊、跟大家再来说一说，还有 总结一下 一分钟的时间、啊、 一分钟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环岛八天、嗯、3280，预售是6月份出发 去我国台湾。 对，第二个是沙巴买一送一，价格是4999，买一送一，在五月跟六月各有两个团期。第三个就是新加坡加巴淡岛，非节假日日期的价格是5999，买一送一，因为赶上清明还有五一的价格就是7999，买一送一。第四个就是一个巴厘岛 一地， 巴厘岛一地、嗯、然后5999，买一送一。啊，这买一送一说的我嘴有点绕。然后最关键的其实就是这个俄罗斯，我希望大家来多多了解一下这个俄罗斯，在五月份出发是7999一个人、嗯、7999一个人、嗯、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法伊瑞13天9999买一个人、嗯、对。 好，赶紧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我们一直会开到9点半，大家都可以打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谢谢雪然， 祝你加油。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打，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